管爱多真，承诺最后越伤人。歌唱到了天黑，你的爱受了罪，所以才要飞。我祈求老天把我麻醉，爱过你不后悔，守候到心碎。星辰灰难相随，留到来生再相会。这画面被冻结，封锁千万年，全世界会受伤的人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太相信爱人。不管爱多深，都变陌生人。全世界会受伤的人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太相信永恒。不管爱多真，承诺最后越伤人。全世界会受伤的人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太相信爱人。不管爱多深，变陌生人。全世界会受伤的人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太相信永恒。不管爱多真，承诺最后越伤人。 明明是天安排，为何环境阻碍？再会啦，再会啦，心爱人。 咱两人真心爱，为何会分东西？心内话无人知。再会啦，再会啦，一场恋情真无奈。 啊，千不该万不该离袂开，断了爱。 啊，讲什么为什么不应该，情份深深的泪款薄薄。 无缘的人再会啦，今生缘尽无情海。明明来熟悉，明明是天安排，为何环境阻碍？再会啦，再会啦，心爱人。 咱两 人人真心爱，为何会分东西，心内话无人知。再会啦，再会啦，一场恋情真无奈。 啊，千不该万不该，离不开断了爱。 啊，讲什么为什么不应该，情份深深的灵魂薄薄。 无缘的人，再会啦，今生缘尽无情海。 啊，千不该万不该，离不开断了爱。 啊，讲什么为什么不应该，情份深深的灵魂薄薄。 无缘的人，再会啦，今生缘尽无情海。